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一起祷告。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有这段时间，一段新的主日学课程，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未来一两个月的课程，越加认识你，因为你是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你是父子圣灵，也就求你帮助你的圣徒越加知道我们是归于什么样的一位上帝，归属什么名下的人。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OK， 今天是新辅新的三一论成人主日学课程，我们用的参考书有列在教材上面，目前为止它没有翻译成中文，但是我自己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认为就是我们按照这本书里面的教导，可以，就算我们没有那个中文的版本，我觉得我们可以按照这个书的脉络，做一个还不错的三一论的课程解释。当然三一论我们讲的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Trinity， 这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因为基督徒的上帝就是三一上帝，就是我们相信的是一位上帝，但我们相信的这一位上帝有三个位格，是三个位格，这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信仰。如果至少在新辅，如果你否认三一上帝，你不认为我们所信的、所敬拜的、所颂赞的、所倚靠的上帝，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上帝，有三个位格的话，那基本上你没有办法成为，你没有办法成为新辅的会员，因为应该新辅的会员里面的那个问题，你就没有办法承认。你在正统的定义下，你也就成了异端，你并不是有真正的信仰，因为你没有按照圣经的启示任性信这位他启示自我的上帝。So， 三一论听起来有一点好像是神学院里面才会讨论的问题，有的时候但是这其实应该是我们最基本的信仰，因为这就是关乎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位上帝三个位格，他到底是谁。 OK， 那我们说认识三一论，有三一论或者认识这三一上帝，其实就是一个最基本这堂课程最基本的原则。我们会用神学术语，我们会引用许多神学上的概念，但是我要大家明白，不论我们用的术语在我们的耳中是多么的陌生，用的一些神学概念也许我们并不是非常的熟悉，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不论这些术语或者这些概念或者这些论述是多么的陌生，这些都是从圣经中归纳出来的。也就是说，这堂课最基本的预设就是我们认识三一上帝，就是从圣经里面学习如何论述讲，如何按照圣经的启示来论述这位上帝是一也是三。 OK， 不是在圣经之外的哲学思想或哲学推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非常基本这堂课的前设立场。或者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当我们在学习三一论的时候，我们是在学习圣经中所教导我们的一个语言，这个语言也许不是我们从小就学习的语言，这个语言也许不是我们甚至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人熟悉的语言，但这是却是圣经中的语言。 So， 就是学习三一论，或者我认为学习很多甚至任何神学的概念，就像学习一个语言，你要对自己有一点耐心，因为你会遇到一些智慧，你会遇到一些形容东西的方式，一些论述，一些概念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就像如果你只是 会说中文，你要开始学英文，不只是你不只是要学字母，你要学字，你要学文法，甚至你要经过一段时间熟悉之后，你都懂字，都懂文法，都懂字句，但是你可能仍然不懂另外一个语言所讲的幽默等等，这些都是要花时间慢慢熟悉的。我相信之前我们有上过基督论的同学们会有这种感触，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位格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一些很多我们不熟悉的术语，但是久了以后自然而然你听多了，你使用多了，你自己用多了，你就明白讲的是什么，你也明白为什么要如此的讲事情的方法为什么是这样子。So, 给自己一点耐心，我们会有一些神学概念和一些术语。OK,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我问一下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以前在教会或者在其他的处境，基督徒的处境之下，有没有接受过三一论的 Trinitarian 的教导或者讨论？譬如说，我们在新福讲道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譬如说，上帝将他自己给了我们这样的话语，甚至有的时候会说上帝流血赎回了我们，这是圣经自己的话语。但是我们有时候讲到，我们不会引述这是使徒行传24章28节所讲的，你就直接讲上帝用他的血，他亲自流血赎回了我们。你仔细想阿丹在讲什么，或者讲这个话的人在讲什么。上帝如果是个灵的话，他怎么能够有身体？你要有身体你才能够流血，上帝怎么能够流血赎回我们？ So, 如果你听到这段话语，你应该就知道其实讲这个话的人在背后已经有一种预设的三一论了，就是当他讲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他就预设的确死在十字架上的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的第二位格耶稣基督，但是他是上帝，但是这个上帝不是与父神上帝有所差别的另一个上帝，或者与圣灵上帝有所差别的另一个上帝，却是同一个上帝。我这边只是举出一个例子，新福成人主义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觉得也是所有教会成人主义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帮助学员们能够更完整、更完全、更深入的领受一篇好的讲道。你听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说，你听到这一类，上帝用他的血赎回他自己的子民，这个时候你心中你就知道，哦，这个背后有这个，因为我们讲的这位上帝是三一上帝，而其中一个位格道成了肉身，他真的有肉有血，他可以流血，他可以舍上自己的身体做我们的赎罪祭等等。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在这堂课正式开始之前？OK, 好，我们看一下引言，就是教材上面的引言。我们所敬拜的就是这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因为这是上帝他自己在他的自我启示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上帝，是一位上帝却有三个位格，这三个位格是父、是子、是圣灵。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并非只有到新约的时候上帝才向我们启示他是有三个位格的上帝，是三一上帝，但是我们也注意这个启示是越加清晰。在旧约里面，旧约的作者他我们会说有点不多加解释的论有 一位上帝，而这位上帝是三一上帝，他创造了世界。从创世纪一章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位上帝也在他的自我启示之中，在旧约的话语里面邀请我们听这个上帝位格之间的对话。 OK， 比如诗篇第二篇，诗篇110篇，也叫我们好奇，也就是在听到旧约话语或读到旧约话的人，叫我们好奇为何在旧约有重复出现的三次重复主的名。比如说在民数记第六章的那个祝福，或者如果圣洁就是他的名，他的名就是圣洁的，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那么也会叫我们好奇，哦，为什么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是圣洁圣洁圣洁，或圣哉圣哉圣哉三次重复。也会叫我们问，在箴言第八章那个智慧到底是谁，在万有以前就与上帝同在的智慧，他到底是谁。OK， so 旧约的作者是已经不只是暗示，似乎是用一种理所当然的手笔留下三一上帝的启示。怎么说？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三节。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有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稍微停一下，上帝创造了天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其实就立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学原则，或者一个 ontological distinction， 一个本体上面的，一个我们在认知这个世界上面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前设立场，就是所有的，你要说纯有好了，有的东西是分成两种的，你要这么说，哪两种？如果我们只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有哪两，就容我用种好了，有两种东西，哪两种东西？ 神，还有神创造的。 Yes， 造物主和其他一切，不是造物主的，就是受创造的东西。上帝创造了天地，我们应该读这个天地是所有不是上帝他所创造的东西。 OK， 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注意这个上帝，如果他是创造了一切，而上帝的灵运行在这他创造的水面上，当然我们之前好像在圣灵论的时候有Ferguson 有讨论这节，有些人会读，哦，上帝的灵只不过在形容上帝的能力，或者一种形容词，但是在Ferguson 我们在读圣灵论的时候应该有稍微解释为什么我们不会如此的读，它是一个位格，我们先用这个术语，就是有上帝，然后有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借着他的话语，或者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成了他的道，上帝借着他的道，上帝的话语创造了世界。 So 当我们说这个其实就已经很理所当然的，新约的作者不是旧约的作者摩西已经很理所当然的把三一论写在这个启示之中，他不需要多加解释。如果，也就是说我们承认，如果你已经有这个三一论的概念，你读到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三节，你马上在一二三节之中就读到有上帝，上帝的灵和上帝的话语，或者上帝的道，之后就是道成肉身的那道。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或者我们看同样的在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和第九节，诸天都是借着耶和华的命令而造，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说诸天是借着耶和华的话语命令而造，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还可以看其他的例子，但是我觉得在教材里面列出的这些经文，我建议你可以回去看。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是用一种神学家会说正典式的读经法来读圣经，就是我们相信所有的圣经都互相的解释，新约解释旧约，旧约解释新约。因此比如说你读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你在读我今日生了你，写这个诗篇的是大卫 ,OK。但是因为你知道这个诗篇后来被新约的作者引用，尤其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章那边引用，特别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就应该读出来说，如果耶和华有一个儿子是他所生的，而且那个今日你会用，应该怎么讲，你就不只是在读字面上的今日哦，就是当时诗人写下这篇诗的那一日或者指的那一日，这个今日就有不一样的意义，这个生也会有不一样的意义。Okay. 等等。我们继续看好了。我觉得这个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也许会越来越，我们讨论的，接着我们的讨论会越来越清楚。所以我们可以说旧约它是用简单的叙述，简述三一上帝所留下谜题的线索，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新约则是直接宣告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以及圣灵的到来。所以我们可以比较旧约和新约的经文。我们刚刚提到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三节和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我想就算你在以前的教会没有提到三一论，大家都会讲约翰福音，应该都会讲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应该都会讲说，哦，你去看这个很明显的是在回应创世纪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有都是借着道所造的。 OK， 或者我们看一下哦，你们的教义上面有一个就是比较新约旧约的，我列出几段经文，其中有那个箴言第八章，然后比对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到二十节和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不是一章十三节，你们的教材上面是一章第三节。Okay. 我们就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箴言第八章好了，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就举个例，箴言第八章谁可以帮我们念从第 箴言第八章是讲有个智慧，一个 personified， 一个拟人化的智慧。这个智慧他站在高处，站在城门口，他宣告 right， 他会说话。他说我有能力，我乃聪明，我有谋略，我有真知识等等。接下来在第22节这边还是智慧，这所谓智慧，拟人化的智慧在讲。谁能够帮我们念，我们就从22节念到27节，谁帮我们？啊，念到31节好了，22节到31节。 我来念。 好。 箴言八章22节到31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末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出生。好，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里，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命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他住在世人之间。 OK， 谢谢。这节其实你会问，就像刚我们开始讲说，这个智慧到底是谁？如果这个智慧是在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以先，这个智慧必然就不是受创造的万物之一。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而如果是在创造以先，是在时空以先，在有日有夜以先，他又说我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在他面前踊跃，你就必须逼使这个，他自己所讲，你就逼使理解这个日日就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这一日那一日。回到诗篇第二篇，我今日生了你，你也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去理解那个今日，那今日必然是关乎永恒等等。So 我们心中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新约的作者就直接告诉我们这个智慧是谁。我们就看希伯来对不起，哥罗西书第一章从13节开始，我来念好了。从15节开始好了。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的被造以先，注意这个用词，而万有都是透过他所造的。在箴言第八章第30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夜夜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跳跃，踊跃在他为人所预备的可住之处，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万有都是靠他所造的，无论是天上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或有所有一切的，都是借着他所造的，又是为他所造的。他在万有以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在箴言第八章28节，上使穹苍坚固，下使渊源稳固。第19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接下来我们可以再看这个智慧 我们看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OK， 然后在哥林多前书1:24，但是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 OK， 接下来保罗怎么说？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 So 新约的三一论述，我们可以从天的宣告看得出来，其中有三一论。马太福音3:17、17:5，这当然是耶稣受洗和登山变相的时候，从天上所发出的声音， right？ 天上有声音说，这是上帝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们也可以从耶稣他自己对天父的祈求和赞美中听得出来。OK， 他说，在马太福音11，天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OK， 说父啊，是的，这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以外，没有人知道子。因为子就是在箴言8那里，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跳跃的，在创世以前就是如此。或者用约翰福音1:14，那原来在父里面与父面对面，在父怀中的子，如今道成了肉身，没有人认识他，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在新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三重的模式，除了我们熟悉的受洗的那个 formula， 你们要去以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我们熟悉的哥林多后书13:14，时常在聚会的时候会用到的那个祝福的经文，上帝的慈爱，基督的恩惠和圣灵的团契，中文翻译成感动，那应该 Koinonia 应该是圣灵的团契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看一段经文，以弗所书1:3-14，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新约的作者也是有一种理所当然的三一论，但是他们的三一论比旧约的作者更直接，因为他们直接命名了这三个位格。从这点上面看来，我们就看从以弗所书1:11开始，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着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在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许。你们的竟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做福音了，也信了基督，既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什么圣灵作为印记，这圣灵就是我们做基业的凭据，直到上帝之名或者上帝的产业，就是我们被赎，使上帝的荣耀得着称赞。之前保罗在这段经文前面说，我们一切属灵的福气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创世以前，在他里面就赐给我们了，而且是我们是靠着他得着儿子的名分，因为是有爱子流血，我们是凭着爱子的血得蒙赎的。所以你看得出来，在新约的里面，父子圣灵的名字是直接的，也是用非常理所当然，不多加解释，就是这就是如此的方式呈现出来。OK，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上帝拯救工作的高峰，其实也是三一上帝的自我宣告。我可以想，除了这边讲到加拉太书第4:4-17， 什么意思？上帝拯救的高峰，拯救工作的高峰，其实也是三一上帝的自我宣告。除了这段经文之外，在哪段经文里面，你觉得，我就说福音书里面哪段经文，当然有很多经文，你会最直接想到说，哦，上帝拯救的高峰，其实他也是在自我宣告，我是有三个位格的上帝，我是这位是耶和华上帝，是父，是子，是圣灵。你们觉得？我先说上帝拯救的高峰，拯救工作的高峰，我们会说是什么？ 十字架。 嗯，可以说十字架，但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十字架有十字架之先，一定有什么？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right？ 或者说，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真的道了肉身来到世上，这整个事件就是上帝拯救的高峰，是在旧约里面就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就已经预告的，在旧约的启示里面越来越清楚，有一个儿子，有一个仆人要来，他要替代他的子民，承担他们的罪。OK， 然后直到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你可以说道成肉身就是他真的娶了一个真实的人性，或者他的父为他准备一个身体，或者圣灵在母腹里面塑造了他，然后他成长，他在地上活了大约33年，最后他必须上十字架。这个整个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就是上帝整个救赎的高峰。那么如果说这个就是上帝救赎的高峰，那我们说这个救赎的高峰，救赎工作的高峰，也是上帝他最清楚的启示，他是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你们会觉得哪一段经文非常清楚的，就是说这个上帝在成就他的这个救赎工作的时候，也明显的向我们启示他是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 路加福音 ，Yeah， 路加福音哪里？ 第二章 ，Yeah， 就是当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 ，Right， 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圣者，但是是圣灵为他塑造一个身体，在母腹里面，你可以看到，牧师，我要把你的麦克风关起来，有点。Yeah， 其实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经文，如果你仔细去读，当上帝在告诉我们他怎么拯救自己的时候，他非常明显的启示这位上帝是父子圣灵同时做工，在拯救一群人做他的子民。 OK， 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上帝拯救工作高峰，也正是上帝三一上帝的自我宣告，或者最清楚最直接的自我宣告。在加拉太书那边讲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 OK， 那我们在路加福音知道这个儿子是圣灵在玛利亚的腹中让叫他受孕，让他感孕形成的。 OK， 我们也应该注意，就是我们所谓的历史信仰宣告或者信条，在新福会读的，不只是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等等，这些大公信仰宣告或信条，这些是在教会历史之中，为了要敬拜，为了要更，就如我们平常在主日敬拜的时候会用，为了要有所教导。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公开的宣告，不只是对外对自己宣告，这是我们所信的上帝，也是在教导每一个读道人这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也为了辩论，有 polemical purpose， 就是在教会历史之中有发生诸多的辩论，特别是关于三一论基督论的辩论，所这些需要 不是有人坐在那里很无聊然后把他们写出来，而是有这些上帝在教会的历史之中让教会中遇见这些困难或经历这些需要而归纳出来的圣经真理。这些所谓的信条里面或历史信仰宣告里面的三一论，不是改进圣经本身或者在经文之外所发展出来的理论，不是纯粹按照人的智慧和期待所写下来的东西，而是归纳圣经的自己上帝自己的启示之中的真理。如果说这些我们的三一论神学上的三一论是纯粹就是按照人的智慧或者期待或者哲学分辨所讲出来的，有人会说三位一体这个字眼就在圣经里面没有出现，你们怎么三一论，什么是三一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三一论其实是最不合理也不能够说服人的所谓的理论，你根本就不要去讲三一论，三一论太麻烦了，为什么会有一又有三，三又是一？可是因为这是上帝他对我们的自我启示，因为这就是这样的上帝，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能不说三一论，或者我们不能不思想三一论关于这三位一体上帝的知识。而且圣经本身就是我们在讲，这是我们三一论述最基本的基础，这基础我们说这个基础就是它是我们的 norm， 我们的三一论我们如何讲，我们用的术语再怎么抽象或者论述再怎么复杂，最终最终你还是要回到圣经作为这些论述智慧术语文法的 norm 准则。 OK，以圣经来评估我们的三一论，也是圣经的模范 pattern， 圣经如何讲好的三一论应该是按照圣经的，不只是它的，不只是按照圣经述说这位上帝的模式来讲上帝。这个之后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会越来越清楚、okay。 所以我们应该是说应该是圣经提供我们三一论最基本的文法和智慧。当我们说文法和智慧的时候，我们也是归纳出我们任性标准新民信仰告白第一章的那个按照圣经的教导所归纳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 OK， So 三位一体并不出现在圣经里面，对我们来说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因此好的三一论就是读懂圣经中本身就有的三一论。我们不应该以为我们这堂课或者有任何人讲到三一论的时候，那个是圣经之外的东西，跟我们没有关系，那个不重要、okay。 约翰欧文会说三一论认识这个三一上帝其实是最大的奥秘，也是基督徒成圣生命最基要最基要不可或缺的元素。所以我们要读懂圣经中的三一论，就是我们要开始读懂经文中的文字智慧，开始分辨厘清经文中的模式。我们刚才已经做了一个小的 exercise， 小的这样子的操练，就是我们看箴言第八章那边讲的拟人化的智慧他到底是谁。如果他是在创造万有以先就与耶和华同在，那我们应该用有某种方法来读这段经文，而这个方法的 anchor 应该是被我们的好的三一论所控制住。最重要，我们是最直接的，我们是奉三一上帝的名受洗，我们是归入三一上帝的名下，我们敬拜的是这一位三一上帝，不是别的上帝。 OK， 所以马太福音我们等一下会花接下来这一堂课和下一堂课会思考马太福音28章19节，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好，这一段基本上就是讲我们的三一论是圣经中，这就是圣经的三一论。旧约就有三一论，并不是那么的直接，但是已经用一种非常理所当然不多加解释的方法启示了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到新约的时候更是陈铺直述，直接命名这三到底是谁，父子圣灵，更加的清楚，但总是一位上帝。 OK， 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都没有问题。重量 OK 吗？凤娟 OK 吗？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OK。宜兴。OK， 我们就继续看。我们受洗是归入三一上帝的名下。马太福音的经文是，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原文那个名是单数，中文看不出来，我们中文没有什么单数或复数，很有的大部分我们看不太出来。但是原文你非常清楚看得出来，不是奉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分别三个不同的名给他们施洗，是奉父子圣灵的一个名给他们施洗。而圣经的一贯的模式，你看我们这边开始在做的这个操练就是 OK， 这节经文父子圣灵的作者是用一个名，这什么意思？接下来我们再看 pattern， 我们开始要开始分辨厘清圣经中一贯的 pattern， 找到模式。如果这是上帝的话，那么圣经一贯的模式就是上帝只有一位，是一位上帝，不是多位上帝。 OK， 哥林多前书八章第六节，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我们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边讲到说，身体只有一个，但圣灵只有一位，一主一信一喜，这一类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五节，在第六节之前，保罗有说有许多所谓的神明，但是那些都不是神，只有一位上帝。这是从旧约新约一贯的模式或者 pattern 或者认知或者预设立场，上帝就是一位一 OK。 而这独一的上帝是起初的，是幕后的，创世纪第一章我列出一些经文。这个在旧约里面出现，在新约最后一本书里面也出现。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第一，我是最后的，我是起初的，是末后的。OK， 而且在圣经里面，上帝的正式名称是中文圣经叫做耶和华。英文的 transliteration 把那个字母变成 YHWH， OK， 就是所谓的四字名。四字就是有四个希伯来文的那个字，可是没有母音，所以我们其实不知道如何发这个字的音。为了方便好了，中文变成耶和华或者亚维或者Jehovah 在英文里面 OK， 有的时候英文的版本它直接就把它写成 Lord 主，可是我们之前好像也提到有另外一个希伯来字 Adonai 是主，所以有通常有这个Tetragrammaton 这四个字四字名出现的时候，有些英文的版本也会翻译成主，譬如说 ESV， 可是那个主它是全部的英文的字母都用大写， 以标示这个在原文的时候是这四个字母，我们不知道怎么发音的字母。在中文的圣经里面就会翻译成耶和华，因此在诗篇110篇，在旧约的诗篇里面，110篇是耶和华对我主说，但是你注意在新约的时候，在马可福音12章那边，当耶稣在问法利赛人，为什么如果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他为什么大卫为什么写下主对我主说，为什么在新约变成主对我主说，因为在希腊文里面那个耶和华他就是翻译成主 Kurios， 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如果你是当时的耶稣那时候的犹太人，他们读的圣经很可能是其实是一本希腊文的圣经，所以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就直接是主对我主说 OK。 但这边我要强调就是说，上帝正式的名字就是亚伟，我们就发音出来好了，耶和华。上帝在圣经里面，上帝可称为神，可称为君王，可称为造物主、避难所等等，其他的受造物也可能有这些名号，甚至在诗篇里面你们都是神，但是唯有上帝是亚伟，只有他有这个名号，这是唯独他有的、okay。 这是上帝自己的圣名，而这个圣名的荣耀他是不与其他人分享的。 So 唯有上帝他自己可以解释这个名字的意义。在经文里面他是自主的，出埃及记那个像摩西说话的耶和华，他是用火，在荆棘中的火的方式出现。但是你注意那节经文，那个荆棘特别提到，不就是说荆棘没有被烧毁，也就是说这个火它不需要燃料。自给自足的上帝，他我是就我是的上帝 ，I am who I am， 或者中文翻译是我自我自存吗？ 自有拥有， 自有拥有的上帝。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我是单一、纯一、自存的上帝，就是一的上帝，而且他就是存有。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六节，父怎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这节经文有很多我们可以思想，但是我们在这边主要看到，这位上帝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存有。OK， 他也是他的属性，他就是光，他就是公义，这一切的属性就是他。他不只有公义，他不只有爱，他不只有怜悯，他就是公义，他就是爱，他就是怜悯等等。他也永在不变。OK， 他的不变其实就 entail 他的 eternity， 互相的implicates， mutually implicate， 他的永在和他的不变是必然互相，如果有永在就有不变，有不变就有永在，听懂我意思吗？如果你会变的话你就不会永在，你就有一刻在或有一刻不在，如果你有一刻在有一刻不在的时候，那你就不是不变的。 anyway， 他也是自主的，全然主权的，他也是美善的，对罪人以恩典彰显他的美善，他是圣洁的。OK， 这些你们可以去看那个经文。所以我们特别稍微看一下关于这个名字。希腊文是用 Kurios 主来翻译亚维，英文则为大写，全部大写，每个字母都大写 Lord， 中文是翻译成主。So， 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个诗篇第110篇和马可福音12章，在约珥书第二章32节，这就是后来彼得在讲五旬节讲到的时候引用的经文。在那里原文的经文是，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是那 Tetragrammaton 那四个字的名字原文。但是在新约，当彼得引用这段经文，他直接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保罗后来也引用这段经文，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凡求告耶和华，现在变成主，主名的就必得救。 OK， 熟，我们就直接讲到最后，我们再有一些问题，如果有的话可以讨论。So， 我们到底是受洗归入谁的名字？我们可以问，如果这个名字真的是三一上帝的名，那个单数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名字？ OK， 这本书的作者Swain Scott Swain， 他强烈的建议，我同意他，这个名字不外乎就是押回，也就是说父子圣灵的名字，就是上帝他的名字，就是押回，一个上帝，一个专属他的名字。OK， you follow？ OK， 父子，也就是说，如果这是正确的预设的话，那么马太福音28章19节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们，父子圣灵是一，一位上帝，而这一位上帝是父，是子，是圣灵。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我们刚刚只是读过那个，可是你仔细看，这个就是我们在操练，我们在分辨那个经文中的模式。如果你开始有这个概念，你再回去读同一段经文，你用那个模式，一些预设，再读同一段经文，我们试试看会不会有读出来一些东西。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这个是我们刚才讨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已经告诉我们的，万物其中有一个分水岭，有一个造物主和造那万物的对不起，有一个万物和那造万物的万物主。 OK， 在这节经文里面只有一位上帝，他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接下来他说，我们也归于他，并且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不是属在万物的这一边，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So， 如果我们的原则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神学预设，在做一些神学分辨的时候应该要有的原则，就是或者我们在上基督论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就是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有个不可跨越的鸿沟，造物主就是造物主，受造物就是受造物。那这段经文按照这个原则，我们可以分辨出一些模式，就是父与耶稣基督都在这个分水岭或这个鸿沟的一边，不是属于万物的那一边。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另外一边则都是万物。那么我们接下来问的问题，如果又回到原来的，如果是上帝是只有一的话，那这边已经很有明显讲到有父和有一位主，而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至少在这节经文里面已经告诉我们，那一位上帝，那一位上帝是父和是子。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OK， Yeah， good， 这个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所谓作者所说，你分辨出按照整个正典一贯的模式，然后再重新再读这节经文，再做一些分辨。生命记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只有一个。圣灵也是上帝，或者圣灵是上帝，应该这么讲。这个是很多年前我在之前的教会有，就是有一个退休会，我们在那边上课的时候，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三四年前，我居然用那个约翰欧文与三一上帝相交那本书，我想要做教材，然后换好像三堂课想要分享那本书给大家，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想起来我真的很愚蠢，居然那本书我想要就是把它归纳着，我现在都想起来我大概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在胡说八道讲什么。 Anyway， 也许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回去看那三本书，那本书，因为那本书最近被翻译成中文，希望翻译的中文的 那个很好。Anyway， 在那堂课的时候，有一个老基督徒，有一个姐妹，我们就讲说与三一上帝相交，与父相交，与子相交，与圣灵相交。然后有一两个姐妹就下课的时间就说：“圣灵是上帝吗？圣灵是一位，他们的概念里面应该是圣灵是有，是好像就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能量一种运作的方式等等。”所以后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必须就是再补充了一些资料，特别解释用经文，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的。很明显的，圣灵它不只是一种能量、一种运作的方式，它是上帝，或者用我们来讲，它是上帝的位格。OK， 我提出这个就是，我觉得在父是上帝、子是上帝，这对我们来说不太会有问题。但是我猜有很多基督徒会认为说圣灵是上帝，可能比较没有多思想这个议题。OK， 在创世纪第五章那里的时候，对不起，使徒行传第五章那里的时候，那个亚拿尼亚所欺骗的是谁？直接说欺骗的是圣灵。你没有办法对一个能力或运作方式欺骗，你欺骗的对象是一个有其位格，是可以受欺骗或欺哄的。那是圣灵，你欺哄了圣灵。然后马太福音十二章，所有一切的罪都可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也就是说，你不是能量运量能力运作模式，那不是一个可以亵渎的对象，可以亵渎的一定是有其位格。Okay， 或者你要说人格好了，你不会，所以这节经文不只是告诉我们，圣灵它是一个位格，而如果它是上帝的位格，它就是上帝，也反言之，它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理当拜圣灵，就如我们理当拜父拜子，我们也理当向圣灵祷告，虽然我们比较少。会直接说，直接祷告对象，我们通常是向父借着子凭着圣灵向上帝祷告。但是这节经文应该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如果受洗是归入三一上帝的名下，那么父子圣灵都是一位上帝。 OK，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So 希望你们，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学习的就是按照圣经的启示开始学习三一论的语言、论述方式、文法、智慧等等。 OK， 我相信当我们思想这个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本书的非常好的就是它总是一再回到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开始学习这个，更加认识我们的这位三一上帝，应该对我们的祷告生活，应该对我们的属灵生活会更丰富，会更确实。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牧师，如果你没有拿到教材，我可以再寄给你。 请你寄给我。 好， 也谢谢你带我这么好的 书，谢谢你。吴大哥，你们那边 OK 吗？秀燕姐， 哎，好。 这个跟 Bracco 的读到的布雷克的有没有什么？ 布雷克讲的好细，他只是讲那个名字就有讲很多。 哦，对对对，我知道。上帝的名字，为什么在好的系统神学里面，尤其你是回到老一点的系统神学里面，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来讲上帝的名字？对我们来说，哦，那只不过是名号，那个原则是什么？其实原则就是，当因为这个不是偶然的，不是 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的预设就是上帝他如果主动向我们说话的时候，甚至是他是主动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思想这是什么意义。也就是为什么像 Bracco 他会花很长的篇幅将他的 Doctrine of God 是上帝论的时候，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在解释上帝的名字。疑心 OK 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记得你好像很久以前对那个诗篇第二篇，就是关于，你可以，我希望今天你可以稍微看得出来那个模式，就是当你在读的时候，因为圣经一贯的模式，当你在回去再读诗篇第二篇，尤其在比较希伯来书作者他在第一章的时候如何引用诗篇第二篇，再读回去诗篇第二篇，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那段经文对那个正统的 doctrine 教有一个教义叫做子永远出生的教义 Eternal Generation of the Son 是这么的重要，就是子是出生于父。下个礼拜我们是读书会，在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那个关于父子圣灵之间的关系，这个跟我们如何论述他们如何讲论他们，如何讲这个语言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我觉得我其实还蛮期待下一篇，那篇应该会很精彩。但是你今天至少可以看到，就是说，譬如说我今日生了你，然后你再去看，箴言第八章那里，我日日在你面前，你就知道说，OK， 如果这个是在创世以先说。所谓发生的，那么我就不能够把这个日读成我们的一日两日三日。 Alright, OK， 这是一个例子。中亮 OK， 有没有问题？大家都没有问题，大家都没有问题，是我会有只有两种，就是我讲的太好也要不然就是我讲的太烂。郑杰， 没有，刚刚有问题，可是你有回答我了。对， 哪个问题？ 哦，就是因为我本来想说父子圣灵的名到底是就是那个三个是不是有三个名，那所以后面就有讲到，其实他们就是都是亚文。 Yeah. 对。那我跟亚文其实有讨论，就是刚刚讲到那个哥林多前书那边，耶稣是万物的另外一边，就是他是创造物那边。那我记得之前我们在基督论的时候讲到，他肉身是创造受造物这边嘛，所以 对。 他这边讲的是他的神性的那边吧？对， 就是我们纯粹是，论到他的位格 ，simpliciter， 就是只是单纯他在三一上帝中的内在的关系或者位格，对，讲到他，还没有讲到他道成肉身，对 ， 这个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就是圣经中有些语言叫做你要能够分辨出那个模式和语言。有的时候是讲上帝，三一上帝，有的时候是讲某一个位格，有的时候是讲某一个位格他的外在的工作，尤其是讲到基督他外在工作，其中一个当然就最重要是道成肉身来。那有的时候是讲到他这个位格道成肉身，因此他是按照他的道成肉身这个事实和按照他道成肉身所领受的职分，我们全然可以说子顺服父。但是如果回到你是讲他第二位格在永恒之中与父同在的，你就不能够讲有所顺服，因为如果你讲有所顺服，就你会引出很多很多，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到更多，你会引出很多你不会想要的问题，对，到最后你会变成异端。 所以也就是说你怎么论述，你要分辨你在讲的是指的那个对象是哪一个，是同一个，但是按照什么说，按照他道成肉身的事实，还是按照他是永恒之中就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位格或第三位格的地位这个事实。嗯 OK 都 OK 吗？ 我会想问一个，就是所以我在思考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也可以用三位一体的这样子的概念去思考，对不对？因为比如说我在读神的属性那本书的时候，我只会想到上帝是什么，上帝是什么，但是我不会去想到哦，基督也是什么，圣灵也是什么，所以我这样的概念是可以，当我在思考上帝的属性的时候，我可以这样子去思考吗？ 嗯，你的意思是说，上帝是爱。 对，他们的工作，我知道他们外在的工作会有分别，但是在于属性这件事上，他们都是相同的，对吗？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嗯， 我的问题有问的对吗？ 哦，你其实问到一个就是我们下堂课会提到的问题。所以好的三义论会做出一些分辨，或者应该严格说，你刚刚讲的一句话，他们外在的工作有所分别。嗯，某些程度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有个很重要的神学原则，就是三位一体外在工作是 sum indivisa， 不能够分开的。反而下一堂课我们会提到，三位一体内在的工作有所区别 ，sum divisa。哦，很奇怪，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也就是说，譬如说，甚至道成肉身的工作，我们会说道成肉身。如果你要用神学，我们先讲一个会 terminate 终结在某一个位格上面，终结在，特别是在某一个位格上彰显出来，或者由他执行出来。那一位是谁？第二位格嘛，是指他道成了肉身。但是我们甚至会说，道成肉身是不是上帝父的工作？当然是他的工作，他差遣子。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当然是圣灵的工作。父为子准备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怎么形成的？是透过圣灵 ，right？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看得出来，就是这是同一个工作。回到你原来的问题，譬如说上帝是爱，我是不是能够很我们的语言有点乏匮乏缺 ，anyway， 我们的语言。有的时候我们就比如说哦，我是不是可以笼统的就是上帝就是上帝 ？Yeah， 我觉得可以，没有问题，因为圣经也是这样。有的时候那个上帝很明显是指父神上帝，有的时候上帝或者神出现的时候，他就是指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没有特别指哪一个位格。So， 我们的确在圣经中有这样的grant， 有这样的允许，我们是。说我们的上帝三因为一体的上帝是圣洁圣洁圣洁的，但你也要注意，就是说如果上帝是圣洁的，那么他们的这样子的属性就你就不能够说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哦，只有父有慈爱，那耶稣基督他是特别有恩惠，而圣灵是特别喜欢与人交朋友，昆诺尼亚与人有团契，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们如果有一个属性是属于某一个位格，就是属于三个属性，都有这个位格，都有这些属性。OK， 所以这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那种就是上帝是父是公义严厉的，但是子是充满恩惠和充满爱的，他牺牲自己。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你没有，你不能够这样子讲，或者我觉得更切实一点的，我们会说上帝会使里面。怜悯，然后上帝会帮助我们，但是我觉得会时常彼此鼓励或者在 FE 上面分享这一类的经文，其实对我们或者用这种属灵的术语来讲，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师母就会给你一封信，哦，不要气馁，上帝是什么，我们必然得胜等等，或者哪一个人，最终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多大的帮助， 你必须很具体的思想上帝如何爱我们。就用这个例子，我们时常提到的，他爱我们是将他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重量消失。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恩惠、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属性如何非常具体的透过他的，他是父，他是子，他是圣灵，向我们彰显出来，施行在我们身上。OK， 我们之后还会，应该还会提到更多这个。OK 吗？秀云姐 OK 吗？没有。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帮助我们思想，帮助我们思想，你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求你叫我们这些奉你的名所施洗的人，受了你的名施洗的人，也越加认识这个名，所代表的这名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也求你祝福我们的这段课程，若非有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这不会对我们有益，我们也不会有兴趣。而也叫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你的儿女都明白，我们愿意如此的学习，我们愿意如此的思想你自己的启示，其实就印证你的确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确是属于你的，也的确有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因为若非如此，没有人会对这个有兴趣，也不会有人以这个真理为乐。就求你叫我们以你是我们的三一上帝这个事实、这个真理为我们的喜乐。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OK， 钟亮，刚才你断掉，你可以再回去看那个录音。我应该今天晚上就会 po 上来，因为我明天不讲到，所以我 ，Yeah。OK， 为 Daniel 牧师祷告，因为他明天要来讲到。谢谢大家，拜拜。